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7月23号重大的日子，东京奥运会在晚上就开幕了啊。今天呢，咱们也就着奥运会这个话题，跟大家一块儿也来聊一聊在奥运大家庭里边的一个成员啊，铁人三项。好多朋友可能觉得铁人三项平时没怎么见过，只是在电视上看人家比赛的时候比过。那分开这些项目吧，大家感觉好像都离我们挺近的，跑也见过，然后骑自行车的也见过，游泳的也见过，拼在一起玩的也知道，但是在生活当中也没听说过周围哪个朋友大面积的就去玩这些了，可能他离我们的生活还稍微有一点距离。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请来一位嘉宾，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铁人三项，包括咱们京津冀地区其实是铁人三项爱好者很喜欢的一个片区，它有很多的那个适合训练的场所哈。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的是群英铁人俱乐部的创始人、负责人，也是中国铁人三项积极的推广者哈，党旗老师。党旗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你好啊，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党旗。 哎，党旗老师，今天咱们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铁人三项这个项目哈。因为奥运会马上开幕了，好多朋友也很关心咱们国家的铁人三项的项目现在整体算是个啥水平啊？ 好，我们奥运会今天晚上开幕啊，铁人三项的项目的比赛时间呢，还是男子是在周一的早上，然后女子是在周二的早上，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靠前的比赛。那么我们中国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呢，有女子选手钟梦颖，然后获得了奥运会资格，然后会出现在奥运会的女子铁人三项的赛场上。男子这边呢，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空缺啊，没有男子选手之前能够获得足够的奥运会积分，所以呢中国没有男子选手能够参加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非常的遗憾。 党旗老师，咱们的铁人三项水平是不是现在在世界上还算是一个相对比较起步的水平？ 是，这个项目呢，首先呢进入中国也比较晚。像您刚才就介绍了啊，游泳、骑车、跑步，他能知道这三项还不错。 啊， 大多数人还以为是铅球、铁饼、 标 枪，是吧？所以这个项目呢，我们说有一些高级的知识分子可能都说不太清楚这个项目到底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啊，现在还没有那么高。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其实发展的是很快的，是很快的。我们铁人三项的爱好者、参与者呢，也都是这种雨后春笋般的这样的发展啊。我们从，我记得从这个2005、2006年的时候，每年在国内差不多就5场左右的比赛，发展到2019年的时候，已经到了一年76场。在国内这比赛已经是比较多了，参加的人数也从原来的就几百人，然后现在呢应该能有4-5万人。 那这个真是几何倍数的增长。 对，是，就是在中国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而且呢发展的还是很快的。但是我们现在呢跟国际上呢还是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这个主要是发展的时间也比较短，然后呢确实参与的人数可能还是稍微的 少一点，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人口基数大，很快这个人数就能够上去。然后呢我们可以从中做的选择，包括好的苗子啊，包括各个梯队的建设啊，各个方面就会越来越完善起来，是吧？未来的10年之内，我相信我们国家的铁人三项呢可以跟国际上最顶尖的水平呢相抗衡。那么现在我们确实还有一定的差距啊。 因为我觉得党旗老师说这个，我自己挺有感触的，就是 最早的时候，其实前几年大家特别流行夜跑，或者说开始跑马拉松。其实最早马拉松它也不是一个普及度特别高的项目，但是就是这几年，大家看看全国各地的马拉松，大家都需要抽签儿。原来也不用抽签儿，感觉报就行，是不是？ 这个马拉松的发展速度其实应该可以说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啊、对 对吧？ 嗯， 比如说我们在2003、2004年的时候，那会儿跑马拉松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觉得哇，这人是不是有病啊？我为什么这么大热天要去跑步啊？ 对， 我们是在家里歇会儿，然后吃点喝点， 而且大家觉得吧，跑个5公里，跑个10公里就行了，一跑40多公里， 是啊， 感觉这心里得多想不开。 对，那会儿就是真的是这样。 嗯， 但是呢，随着这个发展，我们国家在2010年的时候呢，就是一年才有10几场的 对 马拉松的， 非常非常少。 那现在呢，有400多场了，已经。 嗯， 所以发展的还是很快。那么以前是这样认知，但现在呢，你说你是爱跑马拉松的时候，你参加一个马拉松的比赛，大家都觉得哎挺棒的，不错，你这个生活方式挺好的，没有人还会像以前那样觉得哇这人是不是精神有点问题。现在没有了，大家就觉得特别正常的一个事儿。而且呢，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就是说，如果你不跑一马拉松，好像自己在这个 人生不完整， 这个圈子里边都不太好意思这种感觉。 而且 身边人都跑过， 你不时尚。是不是人家现在那个就有一阵儿，朋友圈里头经常晚上大家是夜跑打卡，跑有跑哪一块的，跑那一块，跑二环的什么，每天都有人在跑。大家好像觉得年轻人如果不参与跑步项目，你就是没有跟上现在时尚的这个风潮。包括我觉得它是一个全社会一起在往这方面努力，就是大家群众基础好，然后各大运动品牌他也往这方面给你使劲拱，就是这两年出的什么跑步鞋、跑步的装备， 对， 你会发现原来没有这么多，真没有这么多。 原来你都很难买到专业的马拉松的服装， 对， 很难买到。 原来 背心那种短裤啊， 对， 很难买到，因为需求量太少， 对， 很多品牌在中国他都不做。 对，原来就是大家要买非常专业的跑鞋，原来那些牌子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们还仅限于一个勾啊什么那些其实原来人家就不是专门做这个的，就是专门做马拉松的这个项目的有那么几个牌子，原来都是资深的跑友或者专业领域的人，人家才知道。那些在国内原来别说商场里有店，就是你想买都不是特别容易的， 没错， 对吧？ 对， 包括原来大家一说起来说跑马拉松，可能北京的朋友、大城市的朋友，原来还知道咱们北京马拉松，因为历史也算挺悠久了。 对对对， 其他的地儿说马拉松我们这儿没有，但是现在你发现大小城市争相举办马拉松，嗯， 起码每个省会城市都有了。 对，而且咱们有好多项目，好多的比赛。哎，风景啊什么的都特别好，现在水平还非常高。我周围那些人最早开始夜跑的那些人，您现在已经不局限于夜跑，再跑个城市里跑个5公里、10公里，已经没劲了。有一阵儿他们沉迷于去国外刷世界上著名的那些马拉松 啊，6大马拉松， 哎，全都要刷一遍。 对对对， 这个要刷一遍，就是拿着那个参与的那个奖牌， 是的， 然后得照相。这一波过去了以后，我现在就发现我周围的那些朋友已经开始向党旗老师方向靠拢，已经不满足于在城市里溜达溜达了，要跑越野跑。最早我见他们说的跑 Hong Kong 100那些，然后现在渐渐就有人开始要玩铁人三项了。我觉得这就是大家渐渐的要往更有意思、更能挑战自己的那方面去努力，是不是张金老师？您现在肯定这方面的感触更深，就是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朋友开始玩这个？ 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说这个跑步是比较接地气、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个项目，那为什么都这么多人开始参加跑步呢？像在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也都是原因。那么我觉得呢，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现在越来越好 了，有钱了， 对吧？ 啊， 就大家温饱现在都不愁了，更关注呢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嗯， 那你基本上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你得运动锻炼你身体才能更好。 对， 没错吧？ 对，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大家就需要找一个 运动方式，那么跑步呢是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容易上手的运动方式，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人去选择它，这也是特别合情合理的一个事儿。 对， 那么随着这个大家不断的运动啊发展，我们会发现喜欢这些运动的人啊差不多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说都是特别喜、 嗯、 就是喜欢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 有挑战、啊、 哎，对，有要求有追求，对，喜欢不断的去突破， 嗯， 有这种心理，你无论你成绩目前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总想去提高、 嗯、对， 对吧，所以呢你能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比如说你开始参加马拉松跑四个小时，后来慢慢也能跑到三个小时以内了， 嗯， 那么呢一年参加个五六个，那你现在也可能跑个五六年，有可能参加个四五十个马拉松的这种人、 嗯、 现在已经是非常 多非常多非常多， 那如果还是在跑的，有可能已经不满足你的现在这种需求了、 嗯、 是吧，你需要有更刺激的事情， 对， 然后要觉得更加的挑战你这个身体的， 对，平路没劲，我得上山， 是 得野， 所以呢、 啊、 他就是得去找，不断的去找出口啊、 嗯、 发现有越野跑的比赛、 嗯、 哇，这越野跑比赛长啊，首先马拉松42.195公里啊，这城市里跑算是挺长的。这越野跑基本上很多比赛动不动起步就是50公里， 对， 还有100公里的，还有100英里的， 哦、对， 100英里就是168公里， 嗯， 对吧？所以这个是肯定是比普通的马拉松路跑更有挑战性 啊， 对， 对 吧、 嗯？ 然后呢，它不光是距离长，而且呢，它难度还大，在山上， 嗯、 有的呢这个。爬升还非常大，然后有的还需要手脚并用啊，还需要登山杖啊、 嗯、对， 还头灯啊，是各种装备吧，这就都用上了， 嗯， 所以呢这个肯定挑战性也更大，大家也会觉得更好玩，然后呢慢慢的还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光跑步这一个项目呢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没劲 啊，我这来一个全面一点的、 啊、 那我既然跑步已经跑得不错了、嗯，那么自行车我也会骑， 嗯 啊，游泳呢，如果不太会也可以学一学， 对对对、 啊，对吧？那么就可以参加一个铁人三项的比赛了、 嗯。 那这个项目可能对人的要求就更加的全面，然后呢，也可能更加的有趣儿， 嗯 啊，所以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在涌向铁人三项这个行业啊，这个是我们非常高兴看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嗯 嗯，哎，唐杰老师，我那个咱们还是说一点、 嗯。 广普的，大家可能对铁人三项有一定的了解，大多数是看奥运会的比赛。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观众啊，都是像您参加过很多铁人三项的比赛了。您刚才也跟我介绍了，奥运会的比赛其实并不代表铁人三项这个项目的最高水平，对吧？因为它其实在线路设置啊等等转播方面，它会要减少一些时间上的路线上的都会有选择。像您说的奥运会的咱们的铁人三项就这几项，大概比如说是要跑多少公里，游多少公里，您能给大家简单说说吗？ 可以，我这样吧、嗯、我干脆连那个铁人三项怎么发展过来的，然后后来怎么到的奥运会，我就一起说了。 好嘞， 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顺哈。 嗯， 首先呢，铁人三项是起源于1978年，第一次开始有铁人三项比赛的时候呢，它的距离呢分别是游泳3.8公里，自行车180公里，和跑步是一个全程马拉松，也就是42.195公里、 嗯、 那么这样来组成的一个，这个叫铁人，我们叫 Ironman。 嗯，对， 然后呢、 啊，钢铁侠也是这名。 对，那这个比赛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参与的人数也很少，那么觉得这个是一个真正铁人啊，确实有很有难度啊。然后呢，因为距离太长，很多人一听这距离基本上就吓退了，所以不太利于这个传播和普及， 对， 是吧？所以一直呢，参与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多。那么呢，在2000年的时候，悉尼奥运会由萨马兰奇主席呢是第一次把铁人三项引入到奥运会当中。他在之前呢去看这个 Ironman 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项目特别好，然后特别的全面，很有观赏性，而且呢，很能体现一个运动员的综合素质， 对， 是吧？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距离太长了。比如说，他看完运动员骑水以后呢。运动员去骑自行车了，180公里回来以后呢，已经4.5小时了。 对， 那这4.5小时，他们坐在主席台上又没什么事儿干， 睡一觉。 对，所以这个他觉得不是特别好观赏啊。 那 比赛是很棒，但不太好观赏。所以呢，他在 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引入到铁人三项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把这距离他们做了一些调整啊，就变成了游泳1.5公里，自行车40公里和跑步10公里，那累计里程加起来呢是51.5公里。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铁人三项有一个 Ironman 的距离是226公里，和一个奥运会标准的铁人三项距离是51.5公里。有这样两个大的是最普遍的能够见到的铁人三项比赛的距离，那么他们也是分别处于两个领域啊。那么有些运动员呢是专门攻 Ironman 这个距离，有些运动员呢是专门攻奥运会这个距离。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太敢随便去判断哪个距离的运动员 水平更高啊， 所以他是在一个不同 训练方式不一样、 不同的领域，对他们的训练方式和那个整个系统也不太一样啊。那么这次东京奥运会呢，我们就是肯定是奥运会这个标准距离了，因为这次也是来了国际上最高水平的这些运动员也都齐聚东京，所以我也是特别期待这个一场精彩的比赛。 哎，唐天老师，原来他们跟我说过一个事儿，因为我也认识好多搞专业体育的，他们老说一句话，说跑步的路上行的呀，下水不行，下水厉害的，说游泳队的那些人一跑步就凉。哎，他们原来老说这句话，就说明这两个其实不太好兼顾，在训练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吧？就是那铁人三项等于是强行把这两个你必须得兼顾，你不能说水上特强，路上特弱， 是的， 都不行。那这个是不是在训练过程中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方法，或者得克服点什么？因为我看您的那个身材和游泳队的也不像，和跑马拉松的也不像，他有点是综合体的那个感觉。 是的，所以你看到铁人三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走在街上都看不出来是运动员。特别的常人化。但是有的时候真是就是这种普通的人，其实他可能更综合。有些项目的运动员的身材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他是干什么的运动员。非常明显，有标志性的。 那游泳运动员、马拉松运动员，那个走在街上你一看就明白。 比如说跳高运动员。 对 啊，是吧？ 自行车其实也能看出来。大家要看专业的自行车运动员，他们那个大腿的那个粗度和一般人是比不了的，因为原来我们队和自行车队挨着，自行车队那些朋友我们老嘲笑人家，当然这不好啊，就他们走路经常得岔着走，如果老是并着腿走的话，大腿中间那块就磨破了。 这是特别场地自行车需要很好的爆发力， 对， 他们大腿的维度 特别粗， 基本上都会达到70公分吧，非常的粗。那么铁人三项呢，确实是一个要求综合性比较高的项目。如果你有可能某一项特别强的话，那有可能就有一项相对来说比较弱。所以在训练的时候呢，就是要求我们就更综合的去训练。那么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最重要的首先的就要抓一个短板。这三个项目对于一个人来说，他肯定是有强有弱，不可能三个项目是完全平均的。 您的短板是什么？ 我短板可能相对来说就是跑步稍微慢一点。对，但是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努力的提升跑步的能力。 那您自行车强是吗？ 自行车也对，自行车和游泳还都不错。对，相对来说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就会更多的时间分配到这个跑步这个项目当中。那这个也是我们练铁人三项的一个非常大的乐趣，因为每个运动员的情况都不一样，他不能像其他的队伍一样，大家一个训练计划可能就都可以完成了。这个可能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 单独的。 对，每个人就只能适合你自己的这样的训练计划，有针对性的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训练。所以有些人可能是田径出身，那么游泳是后来学的，那可能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游泳上。虽然我们比如说我们整体的成绩是一模一样的，举个例子，我们都是2个小时能够完成一个奥运会距离的比赛，但是呢我们那个先后顺序啊可能是不一样的啊，可能有的些 这部分快一点， 有的后来追上的，这样。所以这个也是比赛当中非常大的一个看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现在在有现场的比赛的话，我可能会结合比赛说的会更贴切一些啊。就是这样，尤其比如说你是一个游泳特别强的运动员，那么你可能会在前面就发力，可能带上来一波几个游泳比较强的，然后这几个人配合好，在自行车上还可以相互打配合，互相的领旗，因为跟旗的话是可以 节省体力， 对，节省很多的体力。那么你这如果这几个人配合得很好的话，可能会带一些优势， 进行到跑步当中。 哦， 那么这些优势最后能不能够转化成胜势，那又要看后边的选手的这个发挥和他们的配合的程度。所以每场比赛对手不一样，有可能你最后能产生那个结果也不一样。 哦，这还有配合的。 对，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 哦，哎，我原来没想过当教师。那这种就是如果大家是同一个团队的，比如说都是代表中国队或者代表同一个俱乐部，那咱好配合可以聊。那如果人家说我跟你不是一俱乐部的，我对手，我跟你配合什么呀？我跟你配合了，你不是占便宜了吗？ 对， 会容易有你怎么沟通啊？您在外面 这个时候你就比如说这些环法自行车赛这样的比赛，环法也刚结束啊，各个车队呢都会为自己的利益出发。有的时候就像打仗一样，我们三国演义也好啊，还是那个战国七雄也好，那都是多个国家在一起在战争。那就有的时候我们叫结盟，有的时候叫敌对，是吧？要根据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那如果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运动员的话，他是可以判断出来我现在是跟你配合对我有利，还是说跟你针对对我有利。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判断的啊，所以呢场上的形势是瞬息万变，有可能这一刻我们是一个配合的一个关系，是合作的一个关系，那可能到下一刻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最直接的竞争对手。非常非常的瞬息万变，是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有可能几十人在一起，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这个奥运会这样的比赛，每个国家最多只能有三个运动员来参加，就算你有十个运动员积分都够，但是你也 就三个名额， 派三个，就是每个国家最多是派三个。 嗯， 那这次比赛也好像只有澳大利亚、还有法国、还有哪个国家？我现在一下也想不起来，就是有几个国家拿满了三个名额，还有很多的强国是有两个来了两个，是这样啊。 哦，明白了。那我觉得这个确实让党家老师一讲，确实有意思啊， 非常有意思的比赛，真的。如果在现场看的话。跟看着屏幕，然后如果解说会帮你分析一下他每个人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现在所采取的战术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 嗯， 那这样的分析出来的话就是很有趣，就像打仗一样，这种感觉是很有意思。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个人就个人的事儿，结果党前老师这么一说还有配合的问题。 对对 确实是不一样哈。那党前老师，咱们今天上半段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觉得您也可以再跟大家简单的再介绍一下。就比如说咱们如果现在有的朋友要开始进入这个项目了，首先他是不是得具备一定的基础啊？您说如果现在开始练铁人三项，他是不是得有一些基本条件，比如说跑过马拉松，或者说是自行车达到一个什么杠，游泳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他才能进入这个领域，有这种杠吗？ 没有 啊， 没有这种硬性的指标，说你一定要说完成过马拉松或者任何一个什么样的指标，说你才可以练铁人三项，没有。只要说你想参加的话，你哪怕现在什么都不会，你也可以参加，你可以一点一点学啊。特别正常，只是说你如果你有基础的话，那你可能上手会快一点，你可能会尽快的就可能会去参加比赛，就可以参加比赛。但如果你什么都不会，可能需要学习的时间去长一点。这都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做这个事情，而且喜欢这个事情，在这个事情当中你能获得乐趣，然后能收获健康或者是其他你想要的东西，对你的人生有帮助，能够积极加分。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最重要我们还是要在享受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你在这个上面能够有这种状态的话，你才能够持续下去。如果说只是说为了打个赌或者是为了其他的什么目的来参与一下的话，那可能这份热情很快会退却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发自内心的在享受这个运动的话，那这事儿才可以干得长久吧。那我自己见过很多特别年龄特别大的运动员，80多岁的、90多岁的我都见过，还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而且我见过很多残疾人也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不用觉得这个项目是不是很难，我是不是太弱了，我参加不了。但是我看到最大的一个92岁的还可以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 哎呦， 然后还见过那些没有腿的没有手的，然后失明的运动员，

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呢，我们也就着奥运会跟大家说一个奥运项目，当然这个项目也不仅仅局限于奥运啊，铁人三项。在铁人三项领域，刚才我们的嘉宾党前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其实铁人三项是分奥运的，是一个专门的它的一个赛制，铁人三项在其他的比赛是另外的一个赛制，就是距离啊等等各个方面都是不太一样的。大家现在关注奥运，我们就更多的给大家讲了一些奥运的，但是其实在真正的像党前老师说的长距离的那个铁人三项，是更多的朋友现在在练习在玩的。而且我一开始也问党前老师，我说这个听起来就挺难完成的，但是党前老师说只要大家愿意，周围有很多很普通的例子，可能起始的身体素质都不如收音机前的您身体素质好，没有您底子好，但是人家也坚持下来了。那贾宁老师，咱们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吧，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想开始玩铁人三项了，像您说得有一定的基础，对吧？这个基础当然我觉得包括很多方面了，经济基础要有一点点，然后最关键的时间上是不是也要相对的充裕一点的才能完成这个项目？因为像您说的，早晨出去训练了，那可能是一天的时间，在大城市的好多人不是像很多地方它具备那个环境。那这些方面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平时好多朋友都是专业自行车我也都有了，是吧？也在那个城里边没事就骑，也骑到首钢啊，骑到哪儿，我看我们好多同事都在骑那自行车，动不动我看他们那个有好多朋友人家不便宜呢，因为我不骑自行车啊，我不了解，但是人家说那个动辄两三万的那个自行车在他们那车队里头很普遍，我就觉得两三万的自行车就应该算不错的了，是不是？但我不了解那个党金老师他们铁人三项的需要大概什么级别的自行车。 这个我们说还是也是风俭由人、 哎、 有的时候我们是特别的是关注这个运动的本身啊，那这些装备呢肯定都是为了给你这个让你有更好的运动体验、 对 啊，给你加分的、但是你不能说我没有这个特别顶级的运动装备，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就不练了，或者那可能你还不是真的喜欢这个项目。所以呢，在这里边我想说的就是呢，铁人三项虽然相对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花钱的项目，但是呢也还是可以风俭由人的啊。那么铁人三项最贵的装备呢肯定是来源于自行车，基本上占你所有装备的70%左右。那么自行车呢一般来说呢便宜的像刚才孙涛说的两三万。 便这是便宜的呀。 对，好一点的呢就10万吧差不多。 哇、真的呀。 再贵的也有，但是就不是那么普及了，或者说我们说也没有那个特别大的这个必要 呀。这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觉得两三万已经挺贵的。我以为谭军老师会说，那个两三千的是最便宜的，两三万的就算不错的了，结果两三万是最低的。 基本上是这样吧，铁人三项这块的那个。 他为什么就是自行车这个运动就是这样，还是铁人三项的自行车要比别人的自行车都要贵？ 其实差不多吧，现在自行车本来就是这个价钱。如果你再便宜了可能 它好在哪儿， 很难能够买得着专业。 就是它是轻便程度还是哪方面会比您说两三万和二十多万那个您觉得差在哪儿？十几万的这种。 其实 主要的还是材质吧，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就是风力动力学这些方面的东西啊。然后一整车呢，它也不光是一个自行车架子，它里边呢，它包括一个车架，还有一个变速系统。 嗯， 那么这个变速系统呢，好的也得2万多、3万多都有，就是变速器啊， 就这一个变速器。 对对对， 哦、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轮组，这轮子也是很重要。 嗯、 啊，有的人呢，这一个自行车他还得配个2、3套轮子，他也是有可能的啊。 嗯， 有骑平路的，有爬山的，是吧？就是这样吧，所以这轮组呢要好的也这个一对轮组也得4万块钱， 哇！ 所以这几个大件下来了，是然后剩下的什么车把啊、车座啊这些，一般的什么价位都有吧。 啊， 这个还是我说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便宜的是也有。 嗯， 但是因为我不敢说这个。最低的一个底线是在哪里、啊、 嗯， 但是原则上你是确实是一个标准的自行车就可以参加比赛。 嗯 啊，这是真的 啊、哦、就反正胆结老师的意思呢，好，有钱您就买那好的，没钱呢您就买那个差不多的，自己能力范围内买一个最好的就行了， 玩的高兴了，这是最重要的 啊。对对对，你看那个胆结老师都没说几千块钱的事，几千块钱那自行车是不是就不行了，参加不了这项目， 也能参加，只要是规则允许的，是标准的公路自行车就可以。 哦， 但是现在这个卖自行车的车店里边， 您说没有几千块钱的车吗？ 好像没有， 肯定有。 有吗？ 有有有， 没注意。 当然是有的，您不接触这，我们民用自行车都还是就是您说那个公路赛，是不是那种弯把的那种，几千块钱那还是有的， 是吧？ 嗯，可能就是沉。 那肯定的，重量肯定会差很多的。 对对，我见过一个，有一次是我们小区有两个朋友，我一看人家那可能就是平时专业骑自行车，从上到下那一身都特专业、 嗯、 然后人家那自行车往楼上推，我说这自行车还推楼上，搁楼下小区那个锁着不就得了。人家说不行，说这个车太贵了。然后我说这贵在哪，人家用两个指头就这么一抬，把那车就抬起来了。当时给我震惊了，我说我也见过轻的自行车啊，但没见过这么轻的，估计人家那个自行车就像党金老师说的，得不少钱、 嗯、差不多这种，那我像你这样一描述啊，这个肯定也不会太便宜的。 嗯， 那整体来说呢，它几个方面应该都是配的比较到位了。 嗯，哎，这是自行车，刚才党金老师说了，算是您如果参加铁人三项，这是最大的一个投入了，当然也是风险由人，对吧？ 对， 那个您，嗯，几千块，我见过几千块钱的自行车，肯定有。大家锻炼好体力，几千块钱的也能追上那十几万的啊。几千块钱的也可以，剩下的我觉得游泳不用说了，就大家有个游泳衣， 对， 就可以了。铁人三项没有什么特别的游泳衣吧，当天老师？ 基本上你就铁人三项是你平时训练，你肯定游泳池哪儿你就基本上穿普通的泳衣泳裤啊，戴泳镜啊，就这些。然后比赛的时候我们是要有一套铁三服，这套衣服是从游泳、骑车、跑步就这一套，中间 不 换了 啊。 所以它这样子呢，跟我们现在的那个游泳衣呢也差不多。 它是连身的，是吗？ 对，连体的，对，连体的多一点，也有分体的，少一点。啊，是这样的一套衣服啊。所以呢， 这个衣服也需要很贵吗？ 这衣服也是风险由人，从几百块钱的到2000多块钱的都有。 啊，但是这个哦，对，这个您说到2000多块钱，大家我觉得接受起来应该问题都不大。 这衣服不会太贵。 对，它的那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想着啊，就是这些项目我都玩过， 嗯， 但是它那个衣服的材质其实是差非常多的。就是比如咱跑步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它其实是要轻，要排汗 的， 很快的。那你如果下水的话，它跟它的要求又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材料它是能坚固吗？ 对，能坚固的啊。 嗯， 要高级可能就高级在这儿，所以呢能够尝试去做铁三服的品牌都是特别专业的。我们所能看到这些大众的非常大的这样的品牌，我们到处都有专卖店的这样的品牌，通常他们不会涉及到这个领域， 嗯， 啊，他们不去做这个东西啊， 都 是特别专业的专门做骑行服和铁三服的品牌， 才会做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它真是能兼顾游泳、骑车、跑步，然后它会有一个垫裆，但这个垫裆比骑行裤的垫裆呢要薄 小 要小 啊， 所以在游泳和跑步的时候呢，也不会对我们身体有什么阻碍，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哦、 那么在骑车的时候呢，它也能够起到一个 缓冲的作用。 对，所以呢，这个衣服还而且同时又兼顾这个速干啊、排汗、啊、这些功能，它都是有的。 哦，就是游泳上来以后不会多长时间，它身上就已经干透了。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你骑车还是要出汗。 啊，对对对， 基本上 体会不出来。 对、哦，所以呢。但是它排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啊， 不会那个就是糊在身上、粘在身上那种，让你觉得特别热呀、啊，或者是，让人觉得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是没有的 啊， 感觉不到 啊。那这个衣服，我觉得大家肯定基本比自行车好接受多了。 啊、 然后那就是再多就是一双马拉松的鞋， 对 啊，这马拉松的鞋也就是大家现在，比如说我经常跑步爱好者，我就穿我自己的那个鞋。 没错 就可以了，但是，等于老师，我注意过一个细节，因为那好多不是得从水里上来或者什么就跑步嘛，开始，那他们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跑马拉松的时候穿不穿袜子。 通常来说呢， 因为我看你们是不穿袜子是吧？ 奥运会这个距离的是不穿袜子的， 对吧？ 啊，是没有时间的， 嗯、 因为这个距离太短了。而换项时间呢、 嗯、 都是分秒必争，但是要是参加 Ironman 这个距离，通常来说会穿袜子， 嗯、 因为这个跑步还是要跑42.195公里。 对， 所以如果是光着脚跑的话， 磨破了就 对，磨破的几率非常高、 嗯。 所以无论是什么样水平的运动员，在参加这个 Ironman 这个距离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穿袜子、 哦。奥运他们是不穿的， 奥运没人穿， 来不及，因为我看他们上来叮了当啷的，就赶紧提上鞋就跑。 没错，而且鞋带也是要特制的鞋带 啊， 不是一般的跑鞋那种要系的鞋带、 嗯， 这种鞋带是一种松紧的，然后呢、 嗯、 是事先调好的松紧程度，然后、 嗯、 换上去的，所以呢在穿鞋的时候一提上就可以了。 哦， 也是。提升你的换项速度吧，因为我们知道铁人三项的换项的时间呢也是在比赛时间之内， 嗯， 所以呢正常的比赛是游泳、骑车、跑步，还有加上这两个换项的时间就在一起的、 嗯、 所以换项的时候呢还涉及到一个这个跟大集团的节奏问题，比如说哈，如果我们游泳很快第一个集团上来了， 嗯， 但其他人换项很快骑车走了，然后你换项比较慢，等你推出去的时候人家就已经骑走了， 嗯， 你差个20米没跟上， 嗯， 那你就接不上前面的风了，人家就是一个集团就走了，互相配合着走了，你就变成自己在骑了。 嗯， 那你前面游泳的领先那种优势呢，就会完全的就会被消失殆尽。 嗯， 那后边的集团就慢慢就追上你了，所以你前面这个优势就浪费掉了。 哦， 那换项的时候，所以大家每个人换项都是分秒必争的，而且换项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比在正常的进行运动当中的那个强度还要高。 嗯，对，我看他们，尤其是那自行车，咵就一扔，你也感觉不会挺好。 哎 是不是我们边上一扔就走了？ 是的，是的。 哎，那哎，大宁老师，咱们因为今天主要给大家还可以介绍一点咱们京津冀地区的一些普通爱好者，包括您说像您一样的这种专业运动员，能够玩的一些线路。咱们京津冀资源丰富吗？ 非常丰富。 嗯， 咱们就先拿北京举例吧。北京，是，其实呢是要平原有平原，哎，要山区还有山区。我们北京的北边和西边，那都是连绵起伏的大山啊。 嗯， 昌平、延庆、门头沟、怀柔都有非常多的山。 嗯， 东边平谷也有山，所以呢，在自行车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山区里边骑行做训练啊。所以在周边的选择非常多。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骑的在13陵水库，然后往这个。延庆那边方向去骑啊，什么百里画廊啊，什么白河水库啊，这是非常好的选择。 嗯， 然后我们的京西这边有妙峰山，然后呢再往远了骑109国道，一直往西骑，可以骑到这个小龙门，然后也可以骑到河北镇那边再转回来，109、108都可以，都可以绕圈骑的。 嗯， 所以选择还是非常多的啊。然后我们的再往天津这边走，那蓟县这边也是有特别好的山可以爬。 嗯， 啊，环境也非常好。然后，训练选择它非常多，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 石家庄这边也有很好的这个水啊，还有路啊，这都没什么问题。 嗯， 我们想说的是，其实京津冀周边的 铁三的爱好者特别多，整个运动人群也特别多，这个项目在这一带是非常发达。同时呢，我们这边的比赛也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发达和水平也是比较高的。 对，像我们张家口不是现在正要比一个是吧？ 啊，对 啊，那是一个户外的比赛。 对，张家口这边马上是做的崇礼的168的一个越野跑的比赛，那边的路线啊、环境什么的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好，我觉得非常的美啊。 就是冬奥的咱们的赛场附近， 而且气候也特别宜人，它这个早晚还很凉快。 对， 虽然离北京没多远， 200多公里， 对，虽然是没多远，但是我觉得那完全就是像去了另外的一个城市，那完全是不同的体验，有点像欧洲的山区那种感觉。 对，它那个温差和北京这是差一，这是按我们的话说叫烤火费都差一等。咱们这算五类地区，张家口那边算六类地区，烤火费比如说咱们这边是50，到那边就得70，就得加一点。 对，所以早晚也很凉快，很适合运动。然后我们平谷的金海湖，每年都有铁人三项的比赛。那湖水也特别的清澈，周边骑车跑步环境也特别好。然后还有北戴河， 北戴河也可以。 北戴河的铁人三项赛啊，每年基本上都在9月初。那么这两年由于疫情啊，那没有搞。19年我们还在参加呢，已经办了很多很多届了。我具体我十几届了吧，反正。 那北戴河大家是在海里游吗？ 对，在海里游，就在老虎石那儿游。 哦。 然后呢，就围着那个景区，这老虎石周边那个那几个酒店嘛，还有景区啊，在那儿骑。然后在那旁边跑，整个环境来说是挺好的。然后，大家周边开车去也比较方便，然后去的话你可以拖家带口的一起过去，然后连比赛带 吃带玩， 对，连吃带玩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周末，就这样去度过其实是挺好的选择。然后石家庄这边也有比赛。 哦，石家庄也有。 石家庄也有比赛啊，就是而且它那个叫什么河水质特别好，然后周边的骑车的环境也很好，而且路很平，是非常能够 啊，对，石家庄大平原 非常能够出成绩的这样的一个赛道，所以有些人就喜欢平路啊，它是快，特别是新手相对来说简单，但是有些呢高手觉得那我就喜欢骑带山的，爬升越多， 对，能显示出我比你们强呀，大平路有什么劲 啊？对，所以就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所以我们这周边的无论是从训练的环境啊，还是从比赛的环境和条件来说呢，这周边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这边有大量的这种运动人口，这个是挺关键的啊。 哎，大年老师，像刚才您说的，如果咱们您去训练一次，这一次是训练一个单项呢，还是这几项都要训练到？因为因为游泳什么的，它可能还是需要有水。不是所有一个地儿，我觉得山水包括公路，它都能全部都具备吧？ 对，就算都具备，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一天练三项。就是你可能每个项目都练的不是特别的透，不是特别的到位。我们首先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训练的体系啊，有个训练的节奏，也会有教练帮我们来制定这个训练计划。一般来说出去一天的话，一般最多练两项。一般来说啊是这样啊。然后你比如说以前我们经常是在这个13陵水库那里啊，也可以今天可以练骑车和跑步啊。然后呢 啊，有水库可以游泳啊， 可以游个泳，然后再跑步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如果你三项都练的话，那时间就比较长。那你后来的体能呢可能也会有点影响，就对训练效果来说呢并不是特别好。我们比赛的时候可能会竭尽全力，但是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呢是尽量说你今天练完了以后呢，通过 营养啊， 一晚的睡觉、 恢复， 第二天基本上能恢复，这样的状态是就比较好的一个训练的强度。如果你练得特别透支，然后第二天睡完觉，第二天还是没有劲儿动的话，那可能第二天就没法练了。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训练的一样的这个节奏。 所以就是每次我揣测一下，您们出去训练的时候，都是大家开着车，然后把自行车什么都放在车上，然后到了一个地儿，大家安顿好了以后再开始，就比如今天就训练自行车，大家就骑自行车，训练跑步就跑步。 就是这样， 可以这么理解 啊、哦，明白了。那咱们最后两三分钟时间，我觉得咱还可以让党前老师再给说说大家在运动过程中的营养补充。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对于很多新手来说完全空白的一项，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范畴、嗯。 对，就是比如咱们现在说，你骑自行车、跑步、游泳，大家就算没有练得很专业，但是起码。大概怎么去实行这一项，它还是有点数，然后能起码能玩起来吧。但是对于运动营养中间吃什么东西，包括我也接触过一些跑马拉松的选手，人家比如说刚才像党前老师说的吃能量胶啊什么那些，这可能是大多数的普通人完全没接触过的领域。我觉得党前老师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就是比如您参加铁人三项比赛的时候，这些个能量怎么补充？因为时间很长，大家不可能说中间停赛就吃午饭， 嗯， 那怎么办这个问题？ 对，像我们比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指这 Ironman 距离啊，就像一般的标铁的比赛呢，途中吃2到3个能量胶， 嗯， 就够了。那一个能量胶呢，差不多，也就100卡左右的热量吧， 嗯， 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喝点清水把它服送下去，不能吃完不喝水不行，必须要喝清水。 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您跟大家就从外皮到里头是什么形，您跟大家介绍介绍。 对，这个有点像 牙膏， 对，可以是，它是一个比较粘的一个胶状的，有点里边有点像蜂蜜的这种 果冻类的 粘度啊，对，对，蜂蜜果冻啊这类的。那里边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碳水化合物， 嗯， 就是糖， 嗯， 然后呢有的会往里边加一些这个支链氨基酸， 嗯， 这个可以缓解肌肉的疲劳， 嗯， 然后能够恢复得更快吧，防止肌肉受伤，这有一点这样的作用啊， 嗯， 但是它也加不了太多的量啊。那主要的是就是补充能量啊，就是因为它比较方便比较好携带，而且它是一个浓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呢， 嗯， 你可以就是因为你随身携带需要重量嘛， 嗯， 如果你要带特别重的东西，那肯定会影响你的成绩。那这个比较小， 嗯， 你吃一个这个很浓很齁，不是特别好吃， 嗯 啊，但是你需要喝水把它稀释了，然后咽到肚子里啊， 嗯， 这个是比较有效率，针对比赛。 嗯， 那我们比这个大铁的时候呢，可能是要每40分钟左右吃一个能量胶， 嗯 啊，然后。啊， 那您得带好多呀，40分钟就一个， 车上可以带不少， 嗯， 然后呢，组委会的补给站里边呢也会提供 啊，跑到那儿拿， 对，他提供的那个就看适不适合你的口味，你吃不吃得惯， 嗯， 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拿他的，如果你不可以，你就自己带， 嗯， 自己带也是可以，我们一般的车上带个10几个胶什么的，还是 有保障车跟着你， 没有，就放在自己的自行车上， 哦，放自行车上， 没有一个运动员一个保障车， 哦，对对。 对，然后你可以再带几个能量棒这样， 嗯，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叫电解质丸， 嗯，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 盐丸， 对， 啊， 对，运动的过程中会大量的出汗，会流失电解质， 嗯， 那这时候我们越喝清水其实越容易抽筋儿， 对， 要喝一些含有电解质的这样的水， 嗯， 我们在市场上也可以买到一些电解质的饮料， 嗯， 但是呢我们比赛的时候没法带那么多饮料，可能就会吃这个电解质丸， 嗯， 光喝清水这样， 嗯 啊，来的更加有效率一些啊， 嗯， 是这样啊。但我们平时刚才说正常的一般的平时的训练是吧， 不用这些， 训练的过程中呢也不能不用，还是得用， 嗯， 得用，就是说这些能量补给的食品，如果你平时不用的话，你到比赛的时候 吃不进去， 你很难适应，或者你很难掌握好你大约多长时间吃一个， 嗯， 你的身体的那种感受，你平时训练的时候就要模拟，就要吃它，也会有些朋友说，哦，平时不吃，我比赛再吃，然后， 嗯， 但是他比赛的时候有可能就 不适应， 用的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贴切， 嗯， 啊，我是指这些要参加比赛的人哈， 啊， 你压根儿就不想比赛，那其实你吃烧饼火烧也无所谓，你就是玩以运动玩高兴为主，这， 嗯， 也没什么，但是吃这些。有比如说肉类的东西的话，你肯定它不可能马上 供能太慢 啊，对吧，所以在你接下来运动的表现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看目的嘛，你不是想特别快， 对对对， 也无所谓， 对，你全民健身和专业运动员永远是两个领域啊，你们希望大家反正通过今天党杰老师给大家的介绍，对铁人三项一有一个算是一般的了解吧，起码知道它怎么回事，然后我们要玩需要准备点什么东西，